的。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的目的是要保护执法人或是这场地上的安全。然后呢，有可能是怕被告湮灭证据，因为他可能在第一时间他会湮灭他随身携带的证据。好，所以我们也会怕他湮灭证据，我们可以做附带搜索。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呢，哈，你要记得，我们是涉嫌停在98页，必须是要合法的拘捕。为什么要合法拘捕？因为你们发现到，我们如果有票的搜索，不是有门槛的法官吗？对不对？被告要必要时，第三要相理由，我们有票搜索必须要有这个门槛的控制，要不然的话，你真的对人民去做一个随便强的处分。那如果说是没有票的搜索，啊，就没有门槛控制，哎，的确这样说也没错，对不对？哎，你就没有票了，怎么会有门槛？就没有门槛，所以我们就说好啦，那你都没有票，你应该要告诉我他的那个。他的限度在哪里啊？你不能那个福智性，你想到要给他搜就给他搜啊。好，现在这边的话，我们就说，其实哈，他的前提必须是要合法的具体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那他就已经是有你知道这个必要时的门槛了。就等于是说，条文跟你讲说，必须要是合法的拘捕才可以去做这个附带搜索，其实就是有一种拟制，它是一个法定门槛的这样子的一个要件。好，所以我们就说好了，这个也算是有门槛。好，所以其实附带搜索它的重点必须是要立即可触及的诉讼。好，就是要立即可以碰触到的一个地方。好，然后那你可能说好啦，身体我知道，他身体他是立即可以碰到的，他随身携带物件也是立即可以碰到的，然后呢他旁边的住所也是可以立即可以碰到的。那你说他交通工具呢，以前王中老师他就有讲过一个个案，他说假如说你说是开这样子的车子，好，就是轿车，然后他在他的那个驾驶座的那边底下面拉来拉去，你说这个算立即可以触及诉讼。那如果说你叫他下车开后车厢呢？你要说下车后车厢打开给我看，然后呢你就起出杀人的凶刀跟绳索，那这样怎么办？这也是交通工具哟。所以你如果依照条文解释130条，就是交通工具啊，这的确是这个被告犯罪嫌疑人 A 他所开的交通工具啊。可是你有发现到，可是这个叫立即可触及处所吗？就是他所有藏到他后车厢有这干单吗？你在开后车厢，大家都只不会开这一有多车吧？哎，没养过猪也吃过猪肉了，哦，就是你说没养是真好奇怪，就很像说我们前几天吃了好多好奇怪的肉，然后我都不敢吃，因为我对于那种长得很奇怪的东西，我会觉得有点害怕，然后我不敢吃，然后还做其他的律师吃得很开心，夹夹夹夹夹，我就然后还有一个律师一个好大的蝎子，一口咬，这边从他头上咬下去，然后阿达旁边有个女律师就说，实在是有够恶心，帮你拍一个动画，所以我们要缩成一个光碟，到时候律师脚要播出来的，就那个蝎子呢，天蝎座的同学，你应该知道你的蝎座长怎么样吗？好，那个蝎子，好大只，就是，你就说，其实我真的是没看过猪，也吃过猪肉。好啦，一个正常的尝试嘛，没尝试要看电视，你知道吗？你说为什么这样？就是因为我们通常来讲，我们去出差，然后当地一定会接待餐房，就最近吃太多了，最近变得胖，然后你知道吗？每个女律师回去饭店的时候，就要开始量磅秤啊。每个男律师说：“你们不要量了，你看看我们就好了。”他们说整个肚子都大起来。我说：“这看起来快生了，这有点不可怕。”就是这每天都看电视，因为我们有去这一次我们有去沈阳，然后沈阳故宫呢，你就说那到底是出差还是玩？是出差，他们强迫我们要去玩。然后我走的两脚快断了，我说我可不可以休息？我累得要命。就是一整天，然后所以我这6天下来几乎都没有睡觉，然后后来都跟我同房那个资深的女生说，她说你们年纪又不一样，你看你都可以不用睡。我说第一个我不年轻，第二个我有睡，只是睡得比你少。她睡觉的时候我还没睡，然后她起床的时候我早就起床了，因为我想说就事情我做不完啊。然后呢，然后又要带我到故宫，然后呢，就是因为这次我们律师工会理事长又跟我们去。然后呢，就是因为大家对那种历史都很好奇，你知道故宫大家知道都是北京故宫跟台北故宫。想起台北故宫很有名的，他们好喜欢来我们台北故宫，他说：“你们台北故宫长怎样？”我说：“好啊，那下次那欢迎你过来赏光。”然后他们就说：“哎，可是我不方便来，就他们来的我都要管制。”我心里面想：“也是啦，就是对啊，你来不方便，好吧，我下次再寄明信片给你，我就比方，就是让你知道说你看不到的东西长这么漂亮啊。”反正你们就是沈阳故宫，那是清朝的故宫，就是皇太子。 始是顺治皇帝。你们说啊，有点忘记，你们距离高中时期都比我还近，我忘记。然后呢，在我们学长旁边有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云林工会的，不知道哪一任理事长，也是很资深的律师。然后呢，他就开始讲，他说：“哎呀，这个我知道哈，就是那个孝庄皇后的，然后那个是他姐姐，然后呢，然后当时的皇后，我说不起来是有就有过乱，当时皇后还是他们的姑姑，就是嫔妃跟正室是一家族人哈。然后一听好奇怪，然后后来多久之后，那个我就是我们律师工会理事长，就他，然后后来就问旁边那个云林工会那个前韩琴的理事长，他说天哪，你历史怎么好？他说哎呀，我啊就常看电视嘛，我常看那种连续剧哦，给他欣赏哈，这个有够有常识的哈，就是你没知识要有常识，没常识就是要常看电视，可是你们现在考试不要看电视哈，就是考试看什么电视？而且我觉得那个电视都大观演史，其实也都不知道真是假，反正你应该都知道，车子后座箱怎么开吧？你要有个钥匙把它打开啊，或是前面的那个这样子做，你要开一个按钮才能把它打开。后车厢是你随时可以立即入锁，你不要想说你要按那个按钮才能把它打开，你光是把那后车厢搬起来就很辛苦。像我这次回去要扛行李，好啊，然后就从计程车后面把它这个后车厢整个扛起来，我就觉得哦，问你讲，你这后车厢我刚拍懂哎，就是你那个扛起来要力气，那个哪有办法你随时可以立即可以碰到的。所以其实后车厢它在交通工具里面，其实你知道吗？依照我们实务见解，很多警察把人家拦下来就叫人家开后车厢哎，然后啊，你问他讲说法源依据，他说130条不在搜索啊，哎，乍看的确是交通工具没错，的确是在130条你可以搜索范围，可是你想想看，这算是立即可触觉触手嘛？所以其实很多老师违章意见说，这个应该不算是立即可触觉触手。你如果把它当做立即可触觉触手的话，那你想，他如果开的是公车哎，他坐在前面开车。然后最后面那一排他碰不到，最好是嘞，哦，就有鬼大法师吼，手还拉那么长，头还可以转360度，所以这个照理讲，你说交通工具，你说像我凌晨来开飞机，假设说你开飞机，哦，等等，开飞机好可怕啊，对，我问问，就是哦，等一下最后下课有同学记得我哈，就是我要去投诉，那个飞机哈，我去，我现在是安全回来我才敢讲，我去的时候我都觉得快坠机了。真的是快坠机，然后我们全车上每个人看什么宗教，你就反正你就念自己的信仰，然后就佛教的阿弥陀佛啊，然后就叫叫阿门，反正都是阿系列的，哦，回叫阿拉也是阿系列，就是很可怕哎，我们真的是，而且你要知道，就我们快降落的时候，它就整个都快要崩起，整个快要摔下去的那种感觉，然后因为像我们很常坐飞机上跑来跑去，我们有感觉，我这辈子没有坐过飞机长这样子，这边晃的，然后我就觉得快坠机，当时的时候我看到陆地，然后居然还降，然后还降不下去，然后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在很久以前那个桃园空难，就是快要降落的时候，它就啪，然后就整个空难，当然全机人机毁人亡啊，谁能够幸存？哦，从高空掉下来这些，然后呢，我们大家想说啊，这该怎么办？然后在我前面的空姐，我看她脸都绿了，哎，我就想跟她讲说啊 ，God bless us。就想说啊，你不要这么担心哦。我想说大革命都很值钱啊，然后大家同志有自由言。然后后来想想，哎，不对啊，我们整艘飞机哈，就是八字重的应该蛮多吧？看看前后面的哈，那些赚大钱的律师哦，应该八字蛮重的。然后我说，哎，那个不至于啊，我刚刚跑辆飞机应该不至于。哦，这个要赶去投诉，那个不是飞机出问题，就是机师出问题。我跟你讲，纵使不在我们这个航班出事情，如果他在继续这样开下去哦，哪一个航班老出事情就很常出事的那一家航空公司，奇怪的话那一间，然后就说啊，没办法，我们其他的哈时间都无法允许，因为那一班飞的班次比较多啊。如果罹难的话，你们今天就停课。哎，也不是今天，好，下班如果再来上课，你们也吓死。所以还好有回来，我真的是去的时候快吓死。然后我想说去的时候先不要讲哈，不要说很恐慌，因为其他律师也觉得很奇怪。哦，可是那个感觉就是要坠机了啦，那个有那种感觉，然后回来才敢讲，然后后来都回，然后回程的时候，就是回程到台湾的时候，然后后来大家在托群说，哎，几天前去那个飞机是不是有点冷？老板，大家说对啊，只是不好意思说，然后我说对，不好意思说那两个字，就是说了以后大家不是吓死，因为回程好像再坐一趟，因为总不会有去无回，所以回头坐一趟，大家心里还是很害怕哦。所以，可是我想飞机算是很安全交通工具。就是在我们的交通事故的失事比例来讲，它跟一般的行车开车的交通事故的出事比例算很低。你说可是不是有听过最近99一次那个就很规模很大的，所以那个其实出事比例是蛮低的，然后所以大家不要害怕坐飞机，只说被我上来讲，对，你们会有点担心，就我建议会赶快去投诉，赶快请他们彻查到底什么状况，这个不能够再继续这样开下去。好，然后呢，这个就附带说 己可控制的住所，而不是说全部交通工具哦。哈，有老师说你交通工具那么大台，那你不能够从前面到后面都是可以收啊。好，然后第二个是进行搜索。好，进行搜索归纳，我们先说131条第一项，他说有下列行职者，检察官、检事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没有说我看，可以进行搜索住宅或其他的住所。所以你看他是搜什么？搜住宅跟住所，那目的在干嘛？目的在找人。找地方，他就是要把人给找出来，好，所以目的找人。好，所以我们来看有哪些情形，有三种情形呢、哦？第一个，因为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或者依据其他有事主任被告或犯罪嫌疑人确实在内，就是要找人嘛。然后第二个呢，因为追听嫌疑犯逮捕多少人，有事主任嫌疑犯多少人确实在内。然后第三，有明显是主任有在内犯罪的情况急迫，好，就是要找人，好，就是有人在里面犯罪，有人在里面，然后你确实要找到他，然后他又在里面，好，然后呢，在这边的话哈。这个搜索有没有呈报义务？有，因为在131条的第三项有说，前两项搜索有呈报义务，所以它有呈报义务。所以这个就等于我们复习了上周跟各位报告的，那附带搜索怎么没有呈报义务？哎，还真的没有。他就跟我说，搜完以后，然后拍拍屁股走人，都不用呈报哦。就是没有票，你斩了以后，哎，没有后奏啊，很奇怪。好，照理讲，我们说搜索它是法官保留嘛，哪个法官保留？相对法官保留，相对法官保留，它不是二分模式哦，还是法官保留模式哦，只是说我们正常来讲是有令状在执行，然后相对法官保留是可以先执行后补令状，它是可以先斩后奏，它是可以先斩后奏。好，那这边的话，那后奏要去补奏啊。在进行搜索的步骤在131条第三项嘛，哦，就是我们这边课本的下面的那个 B 点嘛，哈，前面搜索如果检察官为之三日之内呈报法院，由检事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官为之执行三日内报告检察官和法院，法院不准许无天天撤销，就是法院还会再重新再来做一个审酌令状的动作，就是你斩了以后你要后奏，对不对？就执行以后再补令状，这不就是透过呈报义务来控管吗？可是你有发现我们刚刚的130条附带搜索都没有呈报义务，都没有办法控管，哎，对啊，怎么啊？就是这规定就不见了。哦，所以在这边的话，你要特别注意一下哈、哦。我们的呈报义务利益良善，但是好像没有把它写得很完整哈、哦，不是每个地方都有。好，然后呢，第三点哈、哦、，C 哈、哦，执行后没有呈报法院或经法院撤销，所扣的就不得作为证据哦。如果呈报没过的话，哎，那太遗憾了，这个证据没证据能力，收得很辛苦，白收了。好。好，然后我们这边有概念，我就保护性扫描哈，就是说你这样子的搜索，反正你的目的找人哈，然后那你只能够做有限度的搜索，只能够屋内走动目光搜索哈，然后目光所触及之处看到屋也能扣押。稍后我们还会再讲那个一目了然法则，在100页哈，我们再把这个部分那个再把它讲清楚，我们这边先有个基本概念。好，然后这个条文呢有被批评的哦，好，我们来看哈。131条的无令状搜索的前提是哈，你今天必须要合法的逮捕或是羁押，好，执行具体羁押，好，那如果说哈这个前提不存在的话，收得证据哈就应该被排除掉。然后呢，王兆鹏老师呢又有特别讲到说哈，你们有没有发现到，在那个131条第一项第一款，它的情形是什么？逮捕被告犯罪嫌疑人，执行具体羁押有事主任被告犯罪嫌疑人确实在内，他讲王兆鹏。好，把谁他丢？好，王兆鹏老师说，这个执行拘禁哦是一种立法的疏漏。好，为什么呢？他说哈，请你们去想一个概念哦。我们的拘票合法的原则是什么？它是法官保留，不是哎、欸？拘票哪是？它有那么严重？法官保留就五种：羁押、搜索、监禁留置、通讯监察，还有一个叫限制书，34条之一的限制书。好，我们上次不是有带各位看过那个限制书了吗？哎，限制书看过了吗？看过了吗？好，就34条之一。如果上周同学没有来的话，哈，这个对你们不叫不好意思，因为不可能再讲一遍了哦。就是我知道上周同学有同学母亲节哈，那这个你们没来的话，可能在我们后面的补充资料哈。就跟你讲，大家按钮回去自己看，200例以下的速成法，好，那你要自己看。 然后有关于限制书，还有他的救济程序，这个去年司法官有考哦，哦，这个去年律师老板二试有考，哎，一次选择题考很多，二次申请有考，在222页以下。好，然后这个限制书哈，在34条之1，这个也是由法官核发，就这五种就是法官保留，其他的不是法官保留就变二分模式，二分模式就是这样，中有检察官核发，审判中有法官核发。好，这样说有检察官核发，审判中有法官核发。好，那你们想到一件事情，讯票如果是这样，那有没有可能侦查中检察官他说，哎，我如果要搜索，要去找法院很麻烦，所有票法官发，检察官现在没有权利发，从90年以后，这个授权也回归法院了吗？从民国86年以后，家庭回归法院以后，90年以后授权也回归法院了，检察官的权利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然后现在呢，我们就发现到说，哎，我跟你讲，其实哦，哎，真的是两岸大不同哎。我这次去，我发现到说，因为像那个最高人民法院，他们就他们来啊，然后就是法官来接待我们。我想说，这法官都很年轻，因为他中间有文革过一段时间，都转成他们那种30岁都可以当最高法院法官。说，我在台湾做到死都还不见得有机会爬上去，真的啊，最高法院就走那一栋哎，他法官有上百人，每个都可以当最高法院吗？没有啊，刚一退休就已经算是了不起了，真的啊，不是每个人啊，通常法院是那种30岁的，然后说哎还蛮年轻，那当然院长没那么年轻，然后来接待我们是比较资深，然后法官有分1级、2级、3级、4级，有分很多级。然后他们就是啊，我们就说啊，那你们的检察署嘞，他们就说哦，那个在我们的检察院是来监督我们的。我说啊，检察院来监督法官，啊，检察官不是原告？他说不一样，不一样嘛。好了，我也很难解释为什么不一样。好，然后这样的检察官比较不同，跟我们的检察官担任原告真的不太一样。好，所以我们这样说，检察官有权利发拘票，他就说很难得，我现在还有一点点权利在手上，因为我们现在检察官权益越来越少，因为为了想要。三面关系，法院是中立的，希望把所有的权利都放给那个中立的法官来做，因为我们都觉得检察官是当事人的一环嘛。那依照刑法第3条，他不是当事人吗？他是当事人，然后他跟被告的地位不能够悬殊这么大，所以我们把检察官的权利一个给他抽掉。那抽掉后，检察官说很难得拘票，我还有合法的权限，我好好的把握住这个权利。然后呢，我就假借拘提之名行搜索之实。为什么？我受票去找法院吧。有够麻烦的，我就自己发一张拘票，然后呢，再用131之1，对不对？再用131第1项第1款，对不对？你看哦，131第1项第1款，他说我待会要开始执行拘提，我哎拘票我可以发嘛，我就执行拘提，然后呢，我再说我有事，主任被告在里面犯罪，我就去做搜索。好，那请问，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假拘提之名。行搜索之时，那这样的话，那我们的搜索票回归法院要干嘛？就没有用啦，就真的没有用啊。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授权回归法院，结果你要发啊，结果你要开这个漏洞。可是你从台湾看起来真的有这个漏洞，所以你说啊，以后我立招当检察官，好，以后我就用这个漏洞。我们说买啦。好，人家王胜宏老师才特别说不好呢。你看一下98页哦，下面哦，这个王胜宏老师在台湾法院所考过这个概念。他说哦，他希望130条第1项第1款这个执行拘提拘票可以变成有无另状搜索功能，这个拘票要限缩，必须是要是法官核发的这一张，不可以是这一张拘票。所以他只能够是法官核发那张拘票，因为你若是和法官核发这张拘票，再来用无令状的搜索，哎，那这样子也比较能够替代搜索票的那个功能啊。好，所以王总老师他限缩情形哦，那说那时候像这个要叫什么限缩？好吧，那你就把它当作是那种类似像是那一种4至665号，他不是说重罪羁押。然后有限制的核限，同目的性限缩，我们这也是在理论上也是有点类似目的限缩啦，好，就是也是有点像目的性限缩，就是要仅限于法官核发拘票，因为拘票其实检察官也有权利发哦，好，所以王胜宏老师他说哈，这张拘票只能够限在这个地方，只能够限缩在这个地方的拘票，才可以用131第1项的第1款，好， 就是老师他说怕会有下面两种情形。第二是如果你用居票来替代所有票，可能会也造成监理机关滥权收走住宅，假借具体之名行所有之实。然后第二种情形就是警察有可能一进去，然后另外一方是嫌人不在，故意不喝。哎，我们不是说一三一 B 上要找人吗？他说我知道你不在里面，但是我嘴巴说哎呀我以为你在里面，就是可是他明明知道没有，然后明知道没在里面，然后想要扑空，然后就可以看到里面有什么东西，然后看到东西就可以用我们刚刚讲的什么保护想要那个什么目光所及之物，看到什么犯罪之物就把它搜索回去。我们也是怕这种情况。好，然后呢，然后这边的执行具体王正宏老师说，这个应该限于被告人住宅，不能到第三人的住宅，因为我们说搜索可以搜索第三人，但是你想想看，你会去抓这个被告，你的居票，而不就是抓他在的地方吗？哎，难道你居票会去抓他特别不在的地方吗？好，所以这个应该就只限于被告在的地方，哈，不可以给予第三人。好，然后第三个例外是紧急搜索。好，那这个紧急搜索呢？好，紧急搜索的规定在131的第二项。好，他说，我们来看课本99页，他说甲方在调查中确实有相关理由认为情况急迫，非迅速搜索24小时之内证据有伪造、变造、湮灭、隐匿之余，得进行搜索，或指挥检察署官、司法甲官、司法检察执行搜索，并呈报检察长。好，这个条文呢，你一看就知道啊，很紧急，赶快去。对，这个概念没错。可是它的条文的重点是什么？这条文重点是谁能够做这个紧急搜索？只有检察官。只剩下检察官能够紧急搜索。刚刚我们讲的检察官、检察官、司法检察、司法检察都可以做，可是现在只剩下检察官可以做，就其他都不能做。所以呢，你说像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他只能够被指挥，就是被检察官指挥执行搜索。好，然后那你看几次就知道它的规范目的就知道快，然后不过这个条文呢，是有被老师批评的，你看我们99页中间有个一ABCDE， 这学者批评，这学者批评其实黄朝伟老师意见了，黄朝伟老师曾经也有在律师考试考过这个条文，他是评论的，他是批评他的。好，那老师的意思是说，什么叫有相当理由认为情况紧迫？什么叫相当理由？这个根本就是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啊，什么叫相不相当？你说急就是急，对，所以下面变成说检察官说很急，那就很急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王正宏他第二个重点就是在说吼，立法没有兼顾侦查的实际情况，你想想看会很急，所以我们就把权力放给检调机关来做。好，那现在能够做的就是检察官，可是依照我们实务，会很急的情形都是第一线人员是警察，对不对？他第一线去搬到啊，好急，赶快要把这个保全起来，可是他没有这权力，他没有这权力哦，警察没有这权利，就会变成说真的会很急的人没有这个权利，然后案子到检察官已经不急了，然后我们才给他这个权利，那这一个条文就会变成没有意义啊。哦，这是老师意见。然后还有老师意见说什么叫做很急，情况急迫，他说如果申请搜索票，你只要简单提一下搜索要件，也没有花很多时间，重点是检察官跟法官办公室就在隔壁，他去隔壁这样子跑一趟，赶快申请搜索票就只有5分钟，你跟他讲说差这5分钟吗？所以什么叫情况急迫，来不及去花这5分钟拿手票，说难想象啊。还有什么叫做非迅速搜索证据有伪造、变造、湮灭，你啊，你都还没有开始，你怎么知道？就是还是很难去叙述它。然后所以我那个黄少老师他说，这条造成的问题就是第一个，你根本就是开放让检察官依照他主观的判断来容许无印状搜索。然后第二个，你被动执行职务的检察官有这权限，然后主动要去做侦调的警察却没有这个权利，这个名实不符，这个条文没有意义，这老师意见。好，然后稍后我们在讲侦查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把那国家考试，就是律师那个考古题把它带进来，就是因为我们侦查的时候这地方还会再复习一遍，就这个概念。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四个文章搜索，就同意搜索，他说搜索经搜索人出于自愿性同意的不使用搜索票，但是执行人要出示证件，并且要将同意的意思记载于笔录。好，那这个同意搜索上次有跟各位报告，这个同意在100页这边，国家机关要践行一定的程序，要进行告知，要拟定同意的书面表格，而且这个同意必须是要自愿性的、有效的同意放弃。所以它这个理论叫做有效放弃理论。就是不可以被强迫、胁迫、利用，那是被逼的同意啊。如果人家含着眼泪、咬着牙在那同意，好了，我只能同意，那不算数啊。然后心甘情愿，发自内心的觉得你来收，然后开门还要欢迎光临那种。好，然后呢，有关一目了然法则，我们来看一下课本100页的部分。 好，我们来看《鹦鹉染法》的定义。他说，警察机关合法进入到某场所以后，违禁或证物哈落入警察目光所及的范围，就可以无状扣押。那在美国适用范围很广哈，只要警察在合法地位发现扣押物，都可以扣押。然后呢，我们的《鹦鹉染法》则就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保全证据，避免执法人员哈遭受危险。那我们这《鹦鹉染法》则它只是让你去做无状扣押，它不是在发动一个新的搜索哈，所以你只能够用目光的方式发现证据。他没有授权警察为另外一个搜索的行为，只能够用眼睛这样子一眼扫视过去，用眼角余光看到才算数。好，所以以前老师在课本上面呢，就是那个教科书课本上面，就是就举过一个案例，假设说有一个小偷啊，就是你去假设说有个那个惯犯的小偷哈，那他去他家哈，这是门，然后你走进去，然后看到哦这边有个五斗柜，然后。简单的厨啊，就是家徒四壁，什么都没有哈，都脏兮兮的好吃饼。然后呢，在这五斗柜上面呢，你翻到这边有个高级音响，你翻到这边有个高级音响，然后呢，这高级音响你就觉得，这已经有怪怪的嘛，它看起来这么脏乱的一个环境，临时会变得很有音乐素养，难道他要听维瓦第的世纪吗？那这么高级音响他干嘛？就是。应该也不会要来听古典音乐，然后呢，他也没有这样的需求，也没这样子的那个雅致的装饰哈，那你就觉得很怪，你会合理的怀疑说这应该是赃物，这应该是偷来的东西，对吧？他每次会去买台高级音响来自己音乐都已经是一个坏蛋了哈，所以我会觉得很怪。然后呢，但是在这边的话，因为我们说东西越高级，它就有它的序号，就是你的。电器设备，只要你不是买那种便宜或者什么一千块的东西，只要那种几万块的东西，像你电脑就有序号嘛，然后那种高级音响的一台120万，这个也会有自己的序号。那你要知道，这个序号它不会贴在额头上，就是僵尸，不要动，它的序号不会贴在正面，它贴背面。所以假如说这个高级音响啊，那通常来讲，高级音响它会有个转盘，就是它可以让你旋转的一个转盘。然后它的序号可能会贴在背面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你要去查这个序号呢，你必须要翻动转盘才能够查到序号。所以呢，警察就翻动转盘以后呢，就看到序号，然后呢一查序号就发现说，这个就是某某某富商他失窃的那台音响，就人家掉了几十万东西，后来去报案，那当然那个保证书还在，盒子还在，所以他就把序号就拿去报案，说，这台音响如果找到是这个序号，那就是我家的音响。然后后来呢，警察就翻动转盘，就看到音响。请问这台音响是不是鹦鹉染案法则就把它带走？你说对啊，一走进去就看到一台跟旁边的家具很不搭嘎的一个高级东西，这是鹦鹉染案法则。但是老师说没有，因为你翻动的转盘，因为你要去转，就是你要把它的背面转过来，才可以看到那个序号啊。你说看序号，这真的是一门很大的学问。因为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就是两台人马在开会。然后呢，然后就是那个就是坐在我隔壁那个大律师委员会的主委就是我们无聊我们就聊天，然后后来之后再聊天聊一聊，然后我就想说，你这个 Von Brand 是真的吗？他说当然，我怎么用假的？我想说，可是因为在这个地方真真假假实在是很不清楚。然后他说你那是真的，然后他说当然真的啊。我说你那宝格丽的手表？他说真的。我说那多少钱？局长，这个多少钱？他就说我这个当初买18万。我说你的手表也是18万然后我说你在这边你不怕被偷了吗？他就说对呀，人家拿去看，我都拿包被掉包。然后我说好，那现在两排人马在那边，大家都用高级的名牌表啊，名牌什么东西。然后我说你看出来哪个是真的假的吗？他就说有。然后他说像某某某某某第几排的哪一个那个律师，一看他那一支万宝龙的笔，一看我知道是迪士尼买的那种款式，就是有点怂的万宝龙。他说那一套是假的我说那如果做得很像呢？因为这大陆不是很多做得很像的那种仿冒品吗？我说那做得很像的，他就说那个也是看得出来，不过他要看，你要摸到。他说那质感不一样，而且他说万宝龙笔都有自己的序号。我说在哪里？他就说就在那个有个星星下面那边会有个序号。然后呢然后是坐我隔壁那个女律师，然后他就是中堂他就跑去盥洗室的时候我就说那你看一下那一支笔。然后后来我就把那支笔拿给隔壁的那个道士委员会主委，说那你看一下这个真假的。他说这个真的，你看序号在这里。我说那这样太好了，你看我们台湾人都真的。然后就 出来，因为你问我，我怎么认 mark， 啊，那 mark 假的，我是不太会分，就是人家会看看出来，所以你说这种贵的东西是有它的序号，可是越漂亮的东西，它不会序号写得很大，那个 logo 很大，都看起来很怂，哦，怂个五蓝，那不行，所以它的序号一定都是藏在那个背面一个隐藏的地方，就很像你们之前都没有看过那个孙云代言的电冰箱，在早期啊，他是有代言的电冰箱，他不是有代言，好，所以我们不自入性行销，他不是代言一个 H 开头很贵的冰箱，那个冰箱就是我们以前有个同事也是一个律师，然后他买房子，然后他就说他也想买 Hitachi， 我说哦，这不是那种贵，他说对，来个冰箱十来万，我说啊，冰箱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然后啊都会换，然后说不一样，你看人家孙云用这个机能美，我说他自己买又怎样，他就说哦，你都没有研究过这个，就是这个 slogan 的意义，他说哦，机能越好外观会越美，就是你说为什么东西要弄得很时尚，它外观美就代表它机能好，你说问题是我花额不死不行吗，哦没有，这年头喜欢花额华额又死，对，就是你华丽的才是实在，你知道吗，所以你说真的长得很昂贵的东西，它不会怂够来的需要贴在正商房，不会，你要去翻，你要手要碰到它，你可能要翻一下它的底盘，然后转出来看呢、啊。所以老实说，这个可能就不在一目了然法则范围哦。那你说那怎么叫一目了然范围？哈，我们后续我们会有举一个例子，就是你一进去看到有一个佛像、关公像，一看就知道这是哪个富商雕的关公像，因为那关公像真的刻得很特别。你知道有的那个木雕是艺术，要不然你去三亿的那个木雕街看，就是它就便宜的也有，贵的也有，那贵的也是有上百万的木雕啊，那个是艺术品啊，所以你会发现说，其实像有些时候你一走进去看到，你单纯的怀疑不一定算是哦，你单纯怀疑不一定算是一目了然法则，说你可以把它整个扣走的范围哦。好，所以我们来看它的要件。好，既然你懂这个概念后，我们再来去学它的那个法律上的要件。第一个，警察必须要合法搜索、拘提或是维持他行为，所以你们在报号后面，请帮我注记，必须要有合法前行为。不需要合法前行为，然后第二个呢，警察将留所幸化物为证物，然后呢，第一个是立即明显认为该物为证物，这是王兆华老师的标准，他说像刚刚讲的影响，其实刚刚那影响案例是王兆华老师课本的案例，他说像刚刚那个影响做单纯的怀疑，根本就没有到达立即明显的程度，你只怀疑他很怂，他不会听音乐，可是你在没有翻动转台确认序号以前，你不确定这是赃物，哎，好，所以在这方面，你只单纯怀疑这个，并没有到达立即明显程度。好，然后所谓合理根据的判断标准呢，林玉晓老师他有几个标准，他第一个说哈，不用绝对确信，因为谁能够完全百分之百毫无合理怀疑确定说这出来的哈，不用绝对确信，但是要一望可知，而且要高度可能性。如果只是单纯的怀疑臆测，只是单纯觉得说哦，他的 class 不够，应该不会听好的音响，那这个不算是哦，所以必须要有合理根据。好，然后在我们这边的说法建议哦，其实是要结合那个附带扣押跟定量扣押的概念，然后就是我们这边修法建议是希望能够把刑法130条跟150条合而为一，好像希望说能够把它改成说司法甲、司法甲官在执行说我扣押具体来附加的时候，有相关理由发现本案或定量印花之物，然后也能够一并的扣押起来，就是想要把一目了然法则的概念把它放进来。好，然后搜索的程序，第一个要出示令状跟证件，然后呢在101页哈，得命在场之人签名，然后通知他一定的家人，这个你们可以看一下，然后大多辩护人有没有在场权，在101页那个 ABCD 的 E， 大多辩护人在场权。好，那如果依照我们240条第一项的那正常不公开，我们没有赋予辩护人可以在搜索时在场，我们只有说讯问时可以在场，所以就等于搜索时法律并没有说一定可以让我们在场，但是呢，如果依照黄文晓老师跟林玉爽老师他们认为说，如果依照保障人权的立场的话，也应该要让辩护人在场啊，应该要公开让辩护人知道啊，是在我们的概念上应该要这样才能够保护到被告的程序正义。好，然后搜索可以为必要处分，因搜索扣押可以开启锁就封监或为其他必要之处分，这个字我以前都会念，就是要来高点教特别差，锁就，你说什么叫锁就？无聊就开锁啊， 就可以开始我的意思啊。我其实我不知道囧是什么。赫兹为什么会念原因？因为我都打注音，我都打自然注音法。然后我打注音，我不会念的时候我就不会打。然后我就请秘书说，哎，这因为他们都唱起来都这样，我说你帮我把这字打出来。然后说打出来以后，我说可不可以用电脑播给我听？然后他就开那个喇叭，我就听囧鸡拥囧，我说啊，终于会念哦，这辈子活那么久，第一次会念哈，因为来别人教。好，所以要开始锁就不去开锁，你可以开也可以封，好，或就是或为你其他想做的其他的必要处分，好，都是。好，然后至于搜索扣押，好，可以封锁现场进闸的证人或是禁止，好，锁定之人，好，进入。好，那你女小生我说啊，只要禁止一保在场以外证人进入就好了，好，干嘛想那么麻烦？好，所以它的概念是这样，好。然后搜索以后的处置呢，好，在102页。好，搜索目的在查获应扣押之物。好，那如果你要查到东西的话，查无所获，我们就交付证明书给受搜索人。如果有发现的话，我们就依法扣押，然后接下来就是有扣押的程序。如果搜索目的在发现人的话呢，哈，找不到人，好，就发你证明书给，就是给受搜索人，哈，就是说你看他家里面有谁，你就发一个搜索证明书。然后如果发现被告的话，你就可以合法的做具体逮捕。然后搜索的限制呢，好，有第一个，好，搜索保密原则，搜索应当保守秘密。好，要注意受搜索人的名誉，好，然后要符合侦查公开原则，然后搜索的比例，好，就是你今天不可以违反比例原则，哈，不可以逾越必要的程度，好，然后搜索妇女，哈，要由妇女行之，哈，不能由妇女行之不在此限，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哈，记得哈，这连同就是男女有别，哈，前阵不是有一个男的讲话，不是被告，就是什么性侵女证人，这已经不是第一件了，哎。之前好几年前有一件啊，就是我现在没有跟你讲吗，就是有一个男检察官很喜欢帮他看手相，看手相看面相，这没跟你讲，有一个男检察官很喜欢帮人家看手相看面相，然后呢他就是有一次他就是一样是被被告告诉性侵被告，检察官被告性侵被告，然后呢啊当然遇到这种消息我们就赶快去查啊，我就维尼亚罗就想说哦好八卦啊，赶快去查这样子，因为我们非常的实事求是，好，然后实事求是，我们看有没有。然后呢，结果之后呢，我就去打听，就是在那个地检署的同学。然后我就说，哎，那个你们里面那个检察官啊，被控告性侵被告有没有啊？哦，好可怕。然后来到就我们那同学说，就是我们那同学是男生，他说应该没有，据他知道。我说你怎么知道没有？他说因为他那个同事很喜欢帮人家看手相的面相，然后他可能帮那个被告看说，啊，看你这个面相哈。那个面若凶光哈，孔勇送真，那不是废话吗？没有送真怎么会变成被告？然后摸人家手上，早期要把妹不是要学算命，这样就可以摸到人家手。这年头学算命有什么屁用？你要学魔术，好，变出一朵花，变出一只小鸟就跟谁？好，啊，不要再教出变龙哦，小鸟乱飞很麻烦。好，那现在不是流行要变魔术啊什么之类的哈，那个什么要什么 B-box 之类的，要感觉比较时代性。哎，啊，以前早期那种。就是看一下你的命相啊什么的，然后反正他就是可能有 touch 到人家手，然后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后来就是后来反正他被告性侵，然后我就问我同学说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他说是真的性侵，然后后来我同学就说我觉得应该是没有理由是哈，就是我们要听这些人哦哈，然后他就说理由是因为他也摸过我的手帮我看手相，我说那搞不好是男女。也 OK， 哦，这年头我们很开放的啊，哈，现在里面都开放同性婚姻越来越多啦，这是合法化的，哈，大家不用想那么多，哈，感情是自由的，好，所以我说，该不会他对你也是有意思吧？然后说，哎，应该是没有，应该是没有，哦，他就是一直揭秘，然后他说，可能他是被那个被告摆了一道啦，就是有的假话会被被告整，会被被告恶整，所以以后呢，当就是要当假官，哈，就是因为。你说你当法官一切都是公开，他真的要说你性侵他这个机会不太高，这法庭上门打开是有点怪，所以不太可能，但是你说检察官他要对你性骚扰性侵这个你真的是很麻烦啊，哦，纵使能观想你说有录音，可是接下来你如果又是在外面侦查或什么，你真的是有理说不清，哦，所以在这边的话，哦，就是你们要真的要特别保护你自己，啊，我搜索妇女我还要保护我男生，你不晓得这年头坏女人很多吗？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你们晚上回家下课要赶快回家哈，因为外面凶恶的女人太多了。你们真的不觉得时代变了吗？以前电视剧都是男生性侵女生啊，然后男生都要坐在旁边叼根烟说我会负责。这年头都是女生都会拍拍，就是拿着棉被错线，男生说你不要哭了，我也会负责的。这个时代真的变了哈，所以男生要小心哈，搜索妇女或搜索男生，反正你搜索异性哈，你就是不要自己。 做，你就是请同性的同事帮你做，好，就是要特别小心啦，因为这年头有很多人会恶整你们这种当官的人。好，然后搜索公共物件的话也是要，就是说也是要符合一定要件限制啦。好，然后呢还有夜间搜索，在这边的话我们上次有讲到那个夜间询问，好，在这边的话你们来看夜间搜索。好，我们原则上也是禁止夜间搜索，人家要睡觉，你怎么会夜间在那敲来敲去？好，所以有人居住看守住宅或家住的，不可以在夜间入内搜索扣押。好，这规定在刑法146条。然后我们在146、147，我们有例外容许的规定。好，在夜间搜索扣押，应该要记明事由在笔录里。如果是要夜间搜的话，也要把理由记记明上去，要不然你怎么可以吵人家半夜睡觉？好，然后所以100条之三第三项夜间搜索无法准用，指的夜间就是日出前日落后啊。好，所谓的夜间在我们的法条上都是日出前日落后。啊，然后第一个是经住居人、看守人或可为其代表之人承诺有急迫情形，好，就是他同意我就夜间搜，所以这个也是同意法则的概念。好，你会发现到我们同意法则会落实在不同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日间开始搜索扣押持续到夜间，啊，都搜一半了，你总会一半归队吧？好，对。就是说你收到一半以后啊，然后你看啊探公下山我们就回去了，不行啊，你既然收就把它收完嘛，齁，所以你如果是先持续在夜间，齁，先持续到夜间是不会违法。好，那下列的处所夜间也可以入内搜索扣押，第一个假释人住居使用，齁，既然他是被假释的，所以应该也要被我们控管，齁，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居住的状况。然后第二个旅店饮食店夜间可以公众出入场所，在夜间公开时间营业。哎呦，有些店就是晚上开啊，像有很多餐厅他不开中午只开晚上是很正常吧，像夜市你大白天还没夜市嘞，好，都马上晚上，好，那他都改晚上开门了，他都改一下下班时你就大方进去啊，啊，就是这样啊，反正他就晚上才开店啊。就像有些 pub， 哎，你中午11、12点要去 pub 喝酒，你还找不到你还找不到伙伴嘞，你11、12点然后晚上11、12点再去找朋友，你再学回去那才找到人。那像这种店本来就是晚上开的，但是晚上熟啊。然后第三种常用赌博发现或妨碍公话行为，那这个当然也是只要晚上去。好，你如果要抓白天赌博，能够抓到公园打公阿妈啦，好，这个说来听不要。好，就是你抓赌博抓要请只要请王啊，专门抓小咖的。好，所以这边你说赌博妨碍性自主，这几乎都是晚上在办案的机会比较多的。好，那当然就是夜间搜索扣押。好，所以我们的夜间搜索原则上是禁止，好，另外是允许。好，然后我们的事后审查呢，有抗告、准抗告跟特别救济。特别救济就是呈报义务，抗告就是对于法院的裁定不服，然后准抗告就是对于个别法官、检察官的处分不服。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呢，好，就是你发现到我下面都有打星号，就是说针对抗告、准抗告跟特别救济、呈报义务，你们都知道内容，但是这些内容有没有一些瑕疵或漏洞存在？请你们看103页，在抗告下面这个星号，在每一段下面都有一个星号。在抗告这边的星号，你可以看到抗告总共救济法院裁定准许搜索，所以只适用于令状。如果法院没裁定，你就没有的抗告啊。好，那不适用无令状搜索。然后另外检警申请搜索呢，好，经法院裁定驳回，也没有办法以抗告救济，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没办法处理的问题了。好，我们在刑诉讼法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概念都设计的程序都救济很完整。然后准抗告这边有漏洞，我们只规范个别法官、检察官所谓的处分，那不包含解释官、司法检察官所谓的无令状搜索。所以你本来是解释官、司法检察官、检察官是无令状搜索，你还没个救济嘞。好，然后在这边特别救济程序呢，哈，在我们不是3天内要呈报。好，然后呢，在这103页最下面这个星号，这三天呈报呢，这三天并不是施权期间不变期间。你说那我都第四天呈报嘞，啊，第四天呈报也可以啦。好，就是顶多只是行政上的一个，就一个祭典或教训，说啊，你怎么不赶快来告诉我这样子啊？好，他没有什么一个法定的施权效力，所以违法的搜索不会在三天内呈报变合法，合法搜索也不会因为你第四天以后呈报就变违法，哈，不会，好，所以这三天只是一个巡视规定。好，然后我们再来看104页这边，哈，林玉成老师哈，他说哈，抗告跟准抗告的救济界限不明，哦，因为你说法院裁定或法官处分这个规定并没有讲得很清楚。不过呢，老师在课本上点出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4465号的解释理由书有做出一个大致上的标准。好，所以你如果想要知道什么叫做法院裁定，什么叫个别法官处分，你可以参照4465号的解释理由书，这个我们上次有讲过了。 就是在补充资料，上次我发两份补充资料，所以如果上礼拜没有来同学的话，我们上礼拜有两份补充资料，你就可能再去领哦。然后我们讲过了，我就没办法再说了哈，因为我们时间有限，不可能反复讲一样的东西。所以有关于法院裁定或个别法官处分的内容，是在44665号的解释理由书有教。好，然后在解释理由书有教，然后我们不是有画一个数据图哈，那个比较好记哈，那个这个你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好，然后呢，就近处境的竞合怎么处理？哈，所有的就近处境竞合，法律没有规定优先适用何者。好，所以在这边的话，条文并没有特别的说，到底是要先用抗告呢，还是要先用承包义务？好，然后法律漏洞的情形，哈，主抗告对象不包含司法检察、司法检方的无定状搜索。好，然后特别就是审讯期限、执行搜索，本来司法所有同意之后都没有办法事后审查。那他有时候查，他有时候审查，然后呢，第一个附带证文没有，第四个同意之后也没有。好，所以会有特别的承包义务，就只有中间这两种无状动作。好，然后我们来看王少鹏老师哈，他有个小专论哈，他说我们现在认知的搜索就是说，你用不理地的方式去敲东西，好去给他搬动搬西，这个叫搜索哈，搬动搬西看你是找人还是找东西嘛。好，然后呢，以物理的方法侵入法律所保护的身体、物件、电子、记录、住宅或其他的触觉的领域，这个叫做搜索。那如果没有用物理的方法侵入行为，但侵害人民隐私权，算不算搜索？王少鹏老师说这个也算。好，那王少鹏老师因为是留美的老师，所以呢，他有点出一个像是美国法的概念。他说，美国法有的内容叫做我们台湾重大麻不多，当然也有人啊，因为我们有办过实务个案，有人就是在家里面种大麻，很多人都在家里面种大麻，因为大麻是可以在家里面栽种的，但是它有一定的室温。那在美国呢，他们实在是抽大麻还蛮常见的，就是。他们大学生很多人吸毒，当然他们吸毒也是办法，不过他们很多人吸毒，所以他们在学校的保健中心，就你说我们台湾保健在干嘛，都是那种你感冒去拿药，然后那感冒吃的那个药还都不会好的，可是就是我们学校的保健中心都这样，几乎每个学校也好像都差不多，好像保健中心的那个医生呢，好像怕你上课睡着什么，他都不会开药效太强的药，他说他们看那个药效很弱的，你吃也不会吃好的那种，你跟他说哎，各位药效强，他说不行，你这样上课不行，你这样会睡着，他说我不怕上课睡，他说不行，我是学校的保健室啊。那你看美国那个保健室很特别，他们美国保健室第一个他会帮你去那个统计说你的毒瘾状况怎么样然后你那次不要去戒毒好先进。然后第二个他会什么，他会做性病防治，他们性观念比较开放，那当然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好，就是观念的问题，所以他们的保健室都很务实的。然后他们就是很多大学生都会抽大麻，那很多人会在家里面种。那你说问题是种大麻，就是你种植、贩卖跟吸食都是违法的，那在家里面种，你怎么知道他在家种？人家在家种大麻就不会开放让你进去，所以呢，他们就有种仪器叫做热显像仪，我写在上面，就是这个东西是你站在。他家门口一定的距离，你反正你就在他门口，然后那根很像你去侦测，然后呢他就侦测，他有一个那个量表假设说是黑灰白这样子，然后假设说它是温度落在这个地方痛，这个就是种大麻的室温，因为你种植一个东西你必须要符合这个东西的生态，就像说我们人有最舒服的一个温度，那植物也有对它最适合生长温度，你种大麻非常符合这个温度，那这个温度跟一般人的居住环境温度不一样，所以你可以去透过这个热显像去侦测说他家里面到底有没有适用种大麻的这样子的温度存在，那有的话那代表他有可能在种，因为你不会去拿个热显像一家家户户这样子每根这样站，一定是你有货报说好像他有那样拿出来卖，那可能他自己在种，然后你又翻到说这个温度又是符合适合室内种麻的温度，那请问你如果回到我刚刚讲的，你拿这根热显像仪站在人家门口，算不算收住？ 我们一般通篇认知的搜索是什么？你要进去翻东翻西想要搜索啊，用物理的方法，要物理力去给他东西啊，翻来翻去才叫搜索。那你拿那根站门口算不算？我上网说算。所以呢，我上网是说，你如果要从这个热点上移，侦测室内温度，本身就是获得了一个证据资料，知道它的室内重大码，你光这样子的流程就应当是你做的掉。哎，当然你做这个声音是不是真的？应该这个声声音的声，好，应该用声音的声，不要用不声。那你说，啊，那如果 bingo 了，那室内温度是重大码温度嘞？你申请搜索票以后，才能够做合法的搜索，所以你可能进去还要再拿一张搜索票嘞，因为这是两种搜索。好，那如果说你没有准许给他搜索票，他就入内搜索。就假设说哈，我们现在不是有两关，一关是站在他家门口，量温度，好，第一关是拿那个热显像仪去量温度，好。然后呢，你量到温度了以后，你发现到温度是适合种大麻的温度，哈，就是种植大麻的温度。啊，你再去入内搜索，我上网说是两个搜索。你今天把这个。拿热显像仪站他门口去量温度了，也叫搜索，那就必须要搜索票。如果没有搜索票，摇头法无用搜索。那如果没有票嘞？如果该有票而没有票，就是一个不合法的搜索，对不对？那就变成这一关取证不合法。后面的证据，你纵使再拿到搜索票来搜。收到大麻，后面的证据有什么不能用哦？为什么？你说啊，后面不是有搜索票？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有讲的概念，就是毒素果实理论啊。所以之前有同学讨论到说，哎，毒素果实理论是不是只用在公诉证据？就是那种开口嘴巴讲证据。如果你在这个热显像仪的案例里面。其实，在老师课本里面写到毒素果实理论，它可能就不是公诉证据。开口讲话叫公诉证据，什么是公诉证据？被告跟证人是公诉证据。什么叫被公诉证据？证物证啊，就是你要收到东西这种东西，被讲话的证据啊，就证据有讲话的证据，就是证物证嘛。然后这里面大家知道，我们在讲证据的时候还会用更精准的名字啦，然后只是说现在先让你了解。你如果前阶段不合法，就是第一关的是违法搜索。所以你拿到这个温度，这是第一个证据，对不对？这个证据就要被直接排除。然后呢，你纵使透过间接合法手段，就是你又再拿到一个搜索票，拿到第二个证据大麻，它有可能会被排除哦。你如果第一关被排除，第二关纵使是合法获得，也有可能被排除，因为它是毒素果实理论的概念。好，所以在这边的话，你们可能特别注意一下哦。就我老师讨论过说。那今天你拿那个热显像仪要不要去拿搜索票啊？我们讲的不是说进去搜大麻的搜，但进去搜大麻当然要票啊。人家讲的是你光拿一根站在人家面那个站在人家门口去侦测温度要不要搜索票？王东老师说这个也算搜索，你没有用物理的方法侵入，但是这侵害人家隐私权啊。其实我们宪法有保障隐私权的，这不是说美国有保障，我们宪法第二十二条有保障人民隐私权啊。好，所以这个也算是一种搜索行为。好，如果该票没有拿到票去侦测到温度的话，这就是违法的搜索了。好，然后我们再看扣押。 好，我们来看扣押是指哈，为保全可为政务或得没收之物而对其暂时占有的场部股份。然后扣押个体包含可为证据之物，就目的要保存证据，然后得没收之物目的要保存暂时没收的执行。扣押机关有决定机关跟决定机关，那当然，你说扣押什么票？扣押没有独立的票，你说押票不是押票是羁押呢？扣押的那个票就是搜索票，好、哦，所以它的决定机关就是搜索决定机关，因为那张票就是搜索票啊。好、哦，然后执行机关当然了哈，谁、哦、有时间去执行？我们通常来讲，我们不太管执行的，哦、就是我们不太限制执行机关是谁啊、哦？因为多数也都是警察在执行，好、哦，警察是比较辛苦的在做执行的动作的。好，然后扣押的令状呢，哈、哦，它是紧接着有令状搜索而来，所以扣押哈、哦，它属于搜索票记载应扣押之物，就是有令状扣押。同时搜索票就是扣押的这张票，好、哦，所以我们讲的扣押的令状就是搜索票。好，然后呢，我们的无令状扣押呢，有分附带扣押跟另案扣押，分别在刑法137条跟152条。好，我们扣押有令状扣押，那令状就是这张搜索票，所以扣押它没有独立的票，为什么？你收到东西伴随就是带走啊，所以难道你们说我收到有大麻有毒品哦 yes 然后人就走了，大麻带走吧，对不对？你扣押是很自然，收到就伴随扣押，好，所以搜索附随的扣押，所以这边它的令状就是这张搜索票。那什么叫无令状扣押？条文有137条跟152条，137条是附带扣押，然后152条是另案扣押。好，然后附带扣押它讲的是什么呢？你们可以看我课本105页这边哈，它讲检察官、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司法检察官做扣押时，发现本案应扣押之物为售票未记载者，亦得扣押之。所以它讲的是本案，但是所有票没记载，叫附带扣押。好，假设说今天有一张搜索票，他说我的案由是毒品，好，然后呢，它上面记载的要扣押那个要搜索的物是毒品啊，安非他命。结果你去现场一看，哦，对，的确有毒品案件，第一个还有安非他命。第二个有海洛因，第三个有分装袋，第四个有吸食器，第五个啊、哦、有那个磅秤。好，那你说嗯，那怎么办呢？好、哦，搜索票写得好了，写得好细，他讲毒品，然后知道有吸二型毒品安非他命。我们毒品有分级数了吧？安非他命是二级毒品，海洛因是一级毒品。好，所以你现在搜索票有记载东西是安非他命，所以它是有令状的扣押，对不对？啊，搜索票上面就有写到它。你说啊，那怎么办？那其他四个嘞？其他四个就是本案这些东西都跟毒品有关哦。本案只是搜索票没记载的东西，可不可以带走？搜索票没写，可以带走，因为它是一三型的附带扣押，一并带呀、啊。他说吸二级毒品安非他命，你搬到有吸一级毒品海洛因，你还不带？那就是难道你要留就留就是难道你要留着一级毒品海洛因让他继续吸？吸海洛因更难戒，一级毒品海洛因，像大麻、海洛因这些骨灰碱都一级，那更难戒，比安非他命还难戒。你要让他留继续吸吗？当然带走啦。你说分装袋跟毒品有关？哈，这里没做，不知道了。你知道那种吸毒人他会分一包一包，然后呢，他们扣案的时候，有的时候被起获100包。然后呢，那个检察官看你就会问对方，就说：“你分100包干嘛？”他说：“啊，因为哈、哦，买毒品很贵。哦”我心里也想说：“对，你也知道买毒品贵。哦”然后买毒品很贵，他说一次吸太多哈，哎、哦，撩急， 每一次把东西用完的话太浪费了，就像你妈妈一个礼拜给你1000块零用钱啊，你一天就给我跑去吃大餐了啊，剩下6天那就没饭吃了，所以你要分7天每天都用个100-200块这样子住。所以你会发现到说，他会说哦，吸毒太多有碍健康，浪费金钱，然后他习惯很好，他会用分装袋啊。当然啦，这个没人理啦，你说分装袋分给100袋，就是到时候讲完说你这个这不是自己吸，你知道办法对不对？我之前有一部案件回来，有个被告哦，就是那个案子啊，我在后面等庭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开庭的时候都要等很久哦，就我之前不是跟你讲，有的时候开庭通知是10点10分的庭，我等到12点都还没看到我，我想说我要想吃饭，好啊，12点没等到我的，啊你要继续等啊，因为法官又没说不开，好、哦，所以就是有的时候等庭等很久啊，我就坐后面啊，看看前面那些人干嘛，然后有的时候真的是还蛮有趣的，然后呢就是有个被告他被抓到10个分装袋里面都有毒品的反应，因为那个都要送去那个药物检验的。然后袋子上面还写12121，那因为很多包，然后啊，检察官就问被告哈，就检察官、法官就问被告说，这么多包，你说干嘛？然后他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哈，因为我要分一包一包一包，一天一包不要过量，如同抽烟一天一根不要过量一样，好、哦、习惯真好呢，还吸毒，好、哦，然后呢啊，然后来之后检察官就火大啦，哈、哦，这一听就不屑的嘛，哈、哦，就是这你习惯这么好就不要吸毒啊，哈、哦，是。做人这么有自制力，然后他说：“那你一二一二干嘛？你敢说你不是要卖吗？你自己心里干嘛贴一二？你看贴一代表是一级毒品，贴二代表二级毒品。然后讲话意思就是说，因为你怕卖错，对不对？因为价格有差，一级毒品很贵，二级毒品当然会相对便宜一点。啊，你要卖你那个克数跟内容不能，就像我不晓得有没有朋友在做网拍。”因为有时候我们开心，有的时候你会分一包一包，哈，这个是什么39块钱的那一堆啊，然后这是那个什么99元的一堆这样子啊，你不能毁呀、啊，你回来到时候拿错了，有的时候一忙你会把好货拿给别人，那就亏了。然后呢，所以通常这种情形，我们第一个反应是，那你要卖嘛，对不对？哈，你分121，就是人家打电话跟你 call 号跟你要一包一级的，啊，就拿一包一级的然后去卖这样。然后呢，好啦，这样一天他对被告很不利，因为他被抓到居然还填121，然后结果。他居然有办法熬，他就跟检察官讲说：“吼、哦，干没弄你在，不想装什么熟啊，叫人家检仔。哦”他说：“然后那个干没啊？”检察官他就干没啊？好、哦，他然后说：“吼、哦，干没弄你在，我跟你讲，吼、哦，就是他的意思说，我跟你说，就是很贵的。”他说：“吼、哦，海洛因一发吼、哦，什么多少的量，然后是5000块，安非他命呢多少的量是2500，我。”真的是很痛苦，你知道？我想说，哎，你吸毒很痛苦，我知道啊，到底是痛苦是在哪个点上？这个我们就不是很了解。他说，我真的痛苦，戒不掉。我想说，哦呀，这个是从良心发现还想戒嘞。然后他就说戒不掉，但是呢，我自己知道我不能吸太多，而且我钱很不够，我都到处借钱去买毒来吸，就是类似像借钱融资玩股票，哦，类似，只是他不是玩股票，是买毒品。然后说，我到处借钱要买毒品来吸，因为我实在是毒瘾太深了，我自己都深感其苦。然后就说哈，这个哈比较贵哈，保险高，这个比较便宜2500块。我就告诉我自己哦，一天一包哦，好，今天一包这个，明天包这个，后天一包这个，后天再来，这样子轮着吸。好，这样的话我才不会哈，就是花太多钱，然后让我自己身体负担太大哈，因为他是吸太多，身体负担大，我想你也知道哈。然后反正大家哎。听起来蛮有道理的哈、哦，就他自制力很好，然后把自己的东西弄得很好，就很像说有些人吃药不是扣那个药盒嘛，哈，什么上午是哪个盒子啊，下午是哪个盒子，晚上哪个盒子，他吸毒给他搞这样，啊，当然假外听的越听越不爽啊，这也是骗人的啊，你习惯就好了，这么好嘞，哦，反正就是因为假外吸毒他贩卖，然后他硬要说自己吸食，你说那干嘛承认自己吸毒？哎，他如果不承认自己吸毒，那这些毒品是干嘛的？承认吸毒，大不了就入戒啊，刑期也比较低啊。承认吸毒这是很好看的啦，啊，贩卖这个，有一级有二级，这是死刑、无期徒刑的，所以他当然要承认吸毒，否认贩卖啊，反正抓到毒品，他我自己用，然后好啦，那你说分装袋，这个袋子要拿来放一包一包的这个东西，是假链袋啦，应该有同学手上有，就是上面那红红的，然后这可以钉起来，然后这个假链袋。好，那你说这三分钟毒品啊，坐票没写，要不要带走？当然要啊，搞不好夹在有用过，里面是有毒品粉末反应的，这化验都化验出来。你说吸的汽车当然更是，哎， 毒品不是那样整包拿来塞嘴巴的啊，要有东西可以吸。好，有的时候用香烟卷哈，啊，有的时候用烧的，有的时候用注射的哈，那样子用。你说啊，这几个冲击啊？有人说吸毒会变瘦，他量体重吗？不是，这不是拿来量我们人，那个秤是那种电子小磅秤。你用面包师傅，你用功力很好，那种做了30年的面包师傅，你抓一团面粉固定500克，我的技术真好。哎，如果像我们，哎，今天抓一团，明天抓一团，那个分量都不太一样，所以哦，他必须要一包一包分的刚刚好，他必须要用秤来分，哎，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是多少？你用那粉末水爽的啦，所以你必须要用秤来称。哦，所以这边的话，这个秤上面也会有毒品反应，这个当然要带走啊。这个秤就是代表说他在那边做分装的动作，当然要带走。就如同说你去抓赌博，假设以后你拿奖牌去抓赌博，就是哎呦，大家不会在那光明璀璨的地方赌博，一定都是那种很刻苦，用个小桌子啊，然后那个点一盏那个电灯泡，啊，然后在那边赌博。啊，有的时候你会起获到赌博的用这种桌子、椅子、灯具一支。你说他这个灯有可能是拿来念书用的，我们说哎，他最好是这么勤奋，他还会悬梁刺股哈，然后他会夜间来那边念书，不会，哈，他那个灯就是要拿来作为赌博方便用的，因为这么晚赌博，总是要有灯来照，所以有的时候你赌博起获的扣押物，有可能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如同毒品这样。那难道你生下来绿色的这4个你就不能带走吗？可以带走啊，这个就是用附带扣押来带走。它就是本案，只是售票没有写干净的东西，售票漏写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做安非他命，结果一去才发现说，天哪，他连一级都吸，他连一级的海洛因毒品都吸，那当然就一并带。哦，那这是另案，这附带扣押。然后另外一种情形叫做另案扣押。好，另案扣押规范刑法152条，他说什么呢？他说实受扣押18限到另案扣押注意的扣押时，分别交给法院和检察官。好，这边哈，必须是要意外偶然发现的另外一个案件。如果你明明知道有另外一个案件，你故意不去拿搜索票，那这样是不合法的哦。好，我们来举例，假设说今天有张搜索票，他说要去搜行贿的账册。后来你去他家翻到有大麻，就是说原本以为他只有贿赂的案件，哦，这种贪污舞弊案件，后来翻到居然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的案件。像谁？像是有个艺人胡瓜，他之前不是用了什么诈毒案，然后后来不是衍生出什么他女婿去行贿法官，然后来又衍生说原本要去找他女婿行贿法官的，因为你有的时候会做个手记啊、记录啊这样子啊，今天几分、几年几月几点的时候跟谁见面，然后做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你会有那个小手册，他身边会有那个小手册，所以那小手册都很重要哈，哦。所以然后原本是要找那小手册，然后后来在他家的天花板找到大麻，什么你有抽大麻这样子？对啊，然后所以有一阵红花不是跑去乐界了吗？就有几个月的时间嘛，我忘记了，就是那段时间他们是用那个什么下乡组，就是下乡什么庙口什么组织节目，后来有一段时间没有，就是很晚啊，就是前面的案子都 safe 了，然后后来被抓到有毒品，然后后来就乐见。好，那请问这个案由是天差地别的吧？那你说啊，那看到大麻塞鬼天花板啊，都是没看见，不行啊，你都看到我毒品都带走啊，这个就叫另案扣押。这是跟搜索票讲的案件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件事了，我当然可以带走。好，所以这个立案扣押必须要意外偶然发现，哦，才可以予以扣押。好，然后有关附带扣押跟立案扣押谁做意见，哦，就是学者认为说要限缩在发生搜索票所载之物以前，哦，所发现本案扣押物或立案扣押之物。然后第三秒是他是比较建议要删除立案扣押，比方说是另外一件，请你再拿搜索票啊。哦，然后第一条是说附带扣押有种什么义务的时候审查，更严重立案扣押却没有这规定，这个有问题。好，所以我们来看137条的第二项，他说准用什么第三项，就是有准用承包义务。 看每152条有没有第二项？没有啊，所以他承包义务就不见了。他就跟130条的附带搜索、130条之一的同一搜索一样，都没有承包义务，就是一个地板的洞，一个疏漏。所以林闯就说：“啊，你另案扣押应该是比附带扣押更严重吧？对吧？比附带扣押还是本案的，另案扣押是他案呢、欸，是另外一个案件呢、欸。”啊，另外一个案件你一并的要把东西给带走，你门槛要更高啊，结果你的事后审查怎么还少一个？好、哦，所以这是老师的一个立法给你的。好、哦，然后扣押的程序这你可以看一下，然后扣押的限制这个原上来讲应该也是一模一样啊，要符合比例原则。然后呢，如果是公务文书的话，你要符合一些公务的一些相关规定。好、哦，好，然后跨物的处置啊，什么封建啊，适当组织保守看管啊，我去拜拜，这个也请你们自己看一下，因为这个没什么很大的问题，我想我就不特别花时间赘述。好，我们来看168页最下面这一题，检视官的考题。我们在强制处分有些考题，它的概念都是很基本的概念，所以你只要基本的概念厘清哦，对你来讲其实考题并没有特别困难。你来看像168页最上面这一条，题目本168页，那个课本168页，它说刑诉讼法145条，145条，好，就是啪啪啪啪啪这个，它为什么叫依法得不用搜索票？考无令状啊，不用搜索票是没有票。那什么叫做法律上说没有票可以搜索啊？不就无令状搜索，不就那四种？所以94年检视官在考你130、131第一项、131第二项、131之一。啊，回去你就复习一下前面就好，因为这根本就是申论题。就是他还给你145条，是有点云雾混珠，其他的重点是要考你无令状。好，然后在下面这题93年司法官他说。警察拿居票到你的家中居体，搬到另外一扣押之物，除了居体以外，另外之物可不可以予以扣押？好，所以你要符合152啊。所以你看一下你的150条，刚才讲过，他说实施搜索扣押，发现到另外一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好，分别送交该管法院检察官。好，那你说啊，那现在是居体内，他、啊、怎么没有实施搜索扣押？所以呢，哈，请你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100页，在那个一目了然的最下面，不是有个第5点说法建议？这个138页93年司法官的考题，你对照条文跟我们100页说法建议先看。好，我们100页说法建议他说哈，他说司法警察、司法甲官在执行说我扣押之来补之家有相当理由犯他本案立案扣押之物，亦得扣押之。可是你看我们152条立案扣押，他只有什么情况可以立案扣押？只是搜索扣押。你实施搜索扣押，发现到另案一扣押之物才可以扣押。那如果具体逮捕羁押？ 啊，没啊， 这条文上没有符合另案扣押哎，可是你有办法说啊，那如果具体逮捕有办到另案，那不是更严重？ 就是你抓到他有办到一个，就是有个犯罪的东西，那难道不能带走吗？ 你的心态上应该觉得这个应该也要可以带走才对啦，啊，为什么他条文只想搜索扣押，就挂一漏万呢？他只想说我扣押，你就变成说我扣押。那如果像是我们168页上面第二题，这个93年司法官，你是执行拘提，哦， 执行拘提就不是说我扣押，那就当然用不到152条另案扣押。 所以啊，就他就变成说，你条文写的越仔细，写的越少，那排除的越多。 好，在这边的话，你们去可以加上这个修法的建议了。所以老师认为说，如果搜索扣押可以搬到另外印花书可以扣押，那如果执行具体逮捕羁押也应该要可以才对呀、啊。你如果搜索扣押都可以了，那你执行具体逮捕羁押不要不可。所以这边九三年司法官，他虽然说大概这样框起来152条而已，可是你可能要加上152条的一个评论跟建议。好，所以这个题目其实也不难，只要知道它的概念在哪里就可以了。好，所以你们条文现在是可以发条文的哈，可以翻，然后但是你们就把条文看仔细一点，然后翻到有没有条文的漏洞。好，然后我们现在比较，我们下面这个93年律师也可以先看，就第三题，168页第三题93页。哎，这边我就不特别在黑板上解题，因为这个好像没什么特别好写的解题啊，一个概念而已，你懂就可以了。好，那他168页这边，他说警察甲跟乙执行一些举动，被照报案件，直接路旁的车辆问题，就把他盘查。然后在盘查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子弹的手枪很怪，然后呢，他觉得情况很急。然后呢，他就那个就直接打开车门，就把纸箱水袋打开，不然哦有枪有毒品，好、哦、就很严重了、哦、哈，有枪炮弹管制条例，还有毒品管制条例。警察在这情况之下行为，依照法律规定怎么搜索？好，有没有票？没有票，没票怎么搜索？去找没票那四种，是不是？就可以达不到的搜索什么什么什么那什么车辆立即可溯源处所？嗯，不是哎、欸。他是巡逻看到车辆予以盘查，他不是具体逮捕人啊。我刚刚那个黑板那一边擦掉。我们不是说搜索，就等一下我们还会用前面的专论再跟各位来做个复习哦，就是解题审查复习。但是我们现在先解，然后等一下你再把这些解题理论把它整合在一起，以后看到这个题目你都不会觉得很复杂。我们不是要看有没有票，对不对？有票你要看到有没有符合128条的票展程式，有没有符合122条的门槛要件？前提是有票了啊，没有票也不见得违法哦。没有票有可能是 OK 是合法的哦。有130条附带搜索，130条第一项进行搜索，130条第二项进行搜索，131之1的同意搜索，130条附带搜索，它的前提是什么？你具体逮捕到被告犯罪嫌疑人，你要去找他什么立即可触及的处所。目的什么？要保护执法人安全，还要在场第三人员的安全。131条进行搜索，目的是什么？找人。130条第二项紧急搜索，目的是什么？很紧急，我要赶快去搜。重点在哪里？只有检察官才会做这件事情。131同意搜索，必须是要有效放弃理论，他就要去自愿性的同意。你就看这个题目有没有票？没有票。是不是抓到人去找他立即可追的住所？你昨天交通工具没错，因为立即可追的住所包含交通工具，但是我们今天没有具体逮捕到人呢、啊。你说目的是不找人？你是怀疑车辆可疑耶？你又不是目的要找人，然后进入到住宅或处所，这不是吗？啊？你说很急，这个题目就告诉我他好急。131第二项就告诉我紧急措施他好急，可是遗憾的是，我们权限只放给检察官，警察有没有？还记不记得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王少华老师，不是黄灿老师，他不是一直说这个概念很奇怪啊，很急的应该是警察，结果警察没有这个权利，不急的是检察官，反而检察官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题目，当然也不是同意搜索啊，这题目看不出有同意的什么字眼，所以这题目在考你134条第二项的紧急搜索，但是很遗憾的是，今天甲跟乙是谁？是警察，不是检察官，所以他考的就是这个评论。好，然后呢？第二小题，他说，警察一搜证结果将，对，相关证移送给检察官，检察官认为调查没有完备，用231之1行使通案审查。好，这个我们后续讲通案审查再跟各位报告。老师的意思是说，我们的条文，检察官在侦查体系是侦查主体的地位，但是侦查主体的地位，你全部都只放给他，会不会反而会让警察绑手绑脚？哈，这个其实这题目要有一点立场评论嘛。好，所以后续的两个子题呢，我们在侦查，好、哦，还有在证据的时候，我们再一并的再做整合，先把第一小题点出来，好、哦，好，然后168页最下面这个93年检察官，这题目还比较需要说明一下哈、哦，所以我先把黑板清理一下。 好，我们来看168页这酒生的检视官。他说，甲因为强盗罪嫌被通缉，警察已知道甲在屋子里面，没有拿搜索票，就冲进去，好，一楼搜索逮捕甲，然后更因为搜索屋内二楼小保险箱，好，而查到甲另案犯的强业重利罪的账册予以扣押。请问账册有没有证据能力？他只问账册哦，但是我想我们就把这个题目相关问题解一下哦。他只问账册，当然这个是这个题目上不可在账册，但是这个题目是一个实例故事，我们就把这个题目前半段跟后半段都解一遍。今天他是怎么抓人？通缉逮捕抓人，对不对？我们说通缉犯逮捕吗？具体跟逮捕不要忘记呢，具体要具票逮捕不用票，具体有分一般性、禁止性、亲属要认识逮捕票，逮捕不用票包含现犯逮捕跟通缉犯逮捕，在刑法84条跟88条，如果上过北来的话，请你回去复习前面。哦，对，年龄不是复习，请你回去自己念，所以只能这样。所以上礼拜没有停课，对你们比较不好意思，因为应该有些同学的母亲节没办法来哦。那你们记得前面的概念会奠定后面的基础，所以你可能会说啊，怎么通缉犯逮捕不健康？那是不是上都讲完了？好，所以这通缉犯是逮捕。好，那你因为拘捕没有搜索票进入屋内，逮捕到甲，合不合法？太好了，这个题目你第一个去想，有没有票？国家考试都喜欢考没票，有票有什么好考的？对，他怎么会写一个很简单问题啊？这个票完全不合法，那不是太简单的？而是考没有票，对不对？没有票，你看这是哪一种没票？很明显的跟同意没关，也跟紧急没关。刚刚跟紧急有关，现在跟紧急没关。这个题目你会想到的，因为它给你一个通缉犯的要件，所以你可能会想到说，它应该是有131条第一项的进行搜索，对不对？目的在找人。因为你执行拘捕，目的在找人，知道有人确实在内，题目不是跟你讲吗？知道人在里面啊，就进去啊。所以这个题目应该是有130条第一项的进行搜索。好，所以呢，这个进行搜索，好，确实在内，好，那应该是合法的。好，所以你今天逮捕的，就是说你今天进去一楼搜索逮捕甲，这个行为是合法的。就我们先把一楼跟二楼划分开来嘛，对吧？他题目不是讲说进入一楼入内搜索逮捕到甲吗？那你要看他有没有搜索票，对不对？他没有票，有这四种：130、131第一项、131第二项、131之一。今天我不是抓到人去搜他立即可触及的处所，今天我不是检察官很紧急，今天我没有他同意，所以你现在会想到的，可能可以用到的就是131第一项的进行搜索，对不对？因为你要逮捕他，有40足的被告在里面，好，所以这个题目，如果是说逮捕甲，好，应该是有符合无令状的进行搜索，所以应该是合法的。就是没有票的进去搜索也有可能合法，所以你要去看他们无令状的这四种的哪一种情形。所以题目它可能会设计这四种其中一种嘛。好，然后呢，现在这题目的重点是在二楼小保险箱哦。好，二楼的小保险箱。好，我居然写保险箱，好丢脸。好，这个重复一下哈，二楼小保险箱。他说哈，我找到人了以后，我就上去找东西。好，那这样子有没有合法？好，我们说找小保险找小保险箱有没有令状？没有令状，所以你要看他有没有令状，没有票， 没有票，你要去找有没有这四种其中一种，是不是找到人再去找他利息可数学事务所，有帮到吗？今天题目就跟你讲，他人在一楼被找到，啊，保险箱在几楼？在二楼。他最好是手可以藏到二楼，这叫利息可数学事务所。不要忘记哦，一百三条附带搜索是说抓到人再去抓他附带的东西，可是不是说整栋房屋都是他附带的啊，所以这个根本就不在利息可触及的范围内啊。所以你要去讨论这个，要讨论只是不构成，哎，有的是可以不用讨论，你说上这个题目跟重新搜索方向是达不到，你就不用去讲，好吧？好，那，只是说我们在解题，我们就一个一个看嘛。那有没有一三一第一项？一三一第一项干嘛？找人呢，欸？啊，我找到了没？啊，不是找到了。我们在前面都找到了，你现在想问谁要找人？那就找到了那软骨哦，人塞在一个小包纸箱里面，挤进去。你不要问谁，小包纸箱总共三个海洋之心，铁达尼号那个，人可以塞进去吗？你在凯特都是可以塞进去的保险箱，不可能嘛？那小包纸箱你怎么找人？好，而且整栋被你找到了，你还要找谁？一三一第一项根本用不到，心理搜索用不到。然后再看一三一第二项，紧急搜索，这更不用去想，因为是刑警。去抓人又去搜保险箱，所以是检察官吗？不是啊，这个题目跟同意不同意八竿子也打不着，所以同意你也不用去想。我说啊，那没有一个是，没有一个是你最主要讨论应该是这个地方，对不对？哎，讨论完不见得要是啊，我不是一直跟各位报告，你在考刑法的时候答案一定要有罪吗？没有啊，你构成要件该当违法性违法那个违法性有责性，讨论完后吧啊，被告假无罪，你不能够因为被告假无罪，啊，你答案都不写嘛，你不是要推论无罪的过程？同样的，啊，你都不符合 合法的伪造搜索，你要去推论啊，所以这个答案比较大的推论部分应该是一三零，不过很遗憾的，它也不符合，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违法的伪造搜索。那当然这个题目还特别问你到这个证据能力，就在第四回的部分，我们后续还会讨论到说因此所获得证据会变成没有证据能力，因为是违反法定程序所获得的证据。好，那这个依照入八之四权衡理论，有可能这个证据要被排除掉。好，有可能这个证据我们认为说这个违法程度的情节比较高，然后有可能这个证据会没有证据能力。不过这个证据的题目我们证据还会再做说明，就是说这个题目就是要让你训练要去讨论搜索的那个流程。好，那我们后面有在107页这边齁，课本有几个专论，我们把专论讲完以后搜索就可以做个结束齁，那但是我们现在可能时间也该让我们休息了齁，要不然话总会说什么中场都不休息。好，那我让你休息一下，那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比较晚来齁，所以我们中场休息就不要太久好不好？好，反正我们都休息了，我们都跟其他班我们都错开了，应该大家排队时间不会太长。好，跟到我们中堂休息就不要太久，然后我们不要耽误到那个中午休息的时间，耽误太多，好吗？好，那我们跟中堂休息一下。 老师差不多，他说他有晚。